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从前有个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魔族人并不是天生的魔族人，而是从人族演变而来的。魔族其实和人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也是我和慧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我们也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魔族人可以有两种形态呈现，一种是人族形态，而另一种是魔族人的形态。很久很久以前，在魔域，应该是这两种形态都是被魔王允许的，只不过后来的魔王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规定大家在魔域必须要保持魔族人的形态。久而久之啊，大家也都习惯了，因此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了。在魔域之前的几任魔王都将这个当作魔域的秘密封存起来，不再让大家了解。这也就是玄平的爷爷老魔王米利泰勒斯委托我们进行调查的原因，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之前的魔王改变对人族的看法。因为几代魔王都将这些秘密封存，始终是个谜呀。米利泰勒斯怀疑有一股更强大的神秘力量企图控制魔域，因此委托我们进行调查和研究。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危险也就越多。 此时玄平的妈妈接着丈夫的话继续说道， 尽管以前的秘密被历任魔王进行隐秘和封存，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和人族历史相关的蛛丝马迹。玄平的爷爷是一个非常爱好和平的魔王，他希望能够找到历史所隐藏的真相，希望借此能够和人族兽族相处融洽，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找到这历史的真相。但此时老魔王因为预感到了魔域未来的危险，他给我们派了三个魔域高手帮助我们。那三个年轻的魔族人是非常强的，他们是从老魔王儿子波西克拉特斯的贴身侍卫中挑选的，只听命于玄平的父亲和爷爷。 这个时候维斯达姆突然抬起了头，应和着说， 是。那时候老魔王似乎意识到了魔域的危机，可是他已经无法控制那种神秘力量的存在了。 对这股神秘力量你们知道多少？ 杨长老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话。 这个我们并不知道，都是听波西卡拉特斯先生跟我们说的。那时我们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从和他的谈话中我们发现他也在替老魔王担心，因为老魔王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他让他远离魔域。 老魔王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哪里呀？ 杨长老接着问。 去人族的区域，波西克拉提斯想同他的父亲在一起，但老魔王不同意，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在人族的地域生存，学会和人族兽族交朋友，为将来更好地统治魔域做准备。现在看来，老魔王是意识到危险临近了，而以他的力量已经无法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才出此下策。 维斯达姆低下了头，声音沉重地说道，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我们接二连三地遇到袭击，都是被身边的三个魔族勇士所救，但最后一次却让我们险些丢了性命。 他说到这儿陷入了沉思之中。慧接着丈夫的话继续说，语气依然沉重， 那次我们在魔域的西北方向的一处山洞里找到了一处魔域文明遗迹，当时我们判断距今应该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但我们刚开始研究不久就遇到了袭击，这次人数众多，可怕的是都是高手，保护我们的三位魔族战士相继死去，在最后的关头是波西克拉特斯先生救了我们，他把我们夫妇一直带出了魔域，交给了他的人族的朋友，帮我们在人族的聚集区里安顿了下来。记得他临走时告诉我们，如果他没有找到我们，我们就千万不要回到魔域。于是我们就以人族的形态在人族的聚集区里生存下来了，但对于那段魔族历史的研究我们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是老魔王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 后来呢？波西克拉特斯去了哪儿？ 此时杨长老似乎越来越感兴趣了，他一边问着一边用手放在瓦莱尔的小臂上，他轻轻地拍了拍瓦莱尔，然后又用力捏了他一下。众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维斯达姆夫妇的讲话，谁都没有留意长老的动作。此时瓦莱尔的手臂在不停地抖动着，维斯达姆此时听到长老的问话，无奈地摊开了双手，他摇着头， 他只是告诉我们他也有可能到魔域之外的地方生活，因为那是老魔王的命令，可他并不愿意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那时希望留在父亲的身边，因为他说那时的魔王也处在危险之中，可到底是什么危险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说有机会会再来找我们的。自从那天以后，我们夫妻就以人族的形态在魔域之外的地方生活，直到再次见到他。 哎，是啊，我们虽然住在魔域之外，但无时不刻不在担心着老魔王米利泰勒斯和我们的救命恩人波西克拉特斯的安全。 慧接着丈夫的话说道， 可没想到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他满身鲜血地抱着玄瓶出现在我家门口的时候。 对，是那天，15年前，一个下着大雨的夜里，还有他的夫人，也就是玄瓶的亲生母亲安娜·阿尔米斯夫人。 维斯达姆看着在一旁仍旧发呆的玄瓶接着说， 他们夫妇俩每人都是多处受伤，满身鲜血，但是怀里的玄瓶却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们把玄平这孩子留给了我们，让我们好好照顾他，把他抚养长大。还告诉我们说，他的人族朋友会来接走我们的，会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让我们好好的生活下去，不要惦记他们。 说到这儿，维斯达姆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们没有说去了哪里吗？ 说这话的是在一旁憋了半天的瓦莱尔，只见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一双大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粗大的小臂上钢丝一样的青筋立时暴露出来。维斯达姆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丝毫没有觉察到瓦莱尔的反常举动。 那天他们来的时候，我问过他们，但他们始终不肯说，只是说让我们知道的越少，我们就会越安全，叫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养大。那时玄平才刚出生不久，他们走后没几天，竟有一个穿着长衫的人族找到了我们。他说是受朋友委托带我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梦想王国长老会的人，他协助我们在梦之谷安了家，这一晃就是十几年了。我们也曾托长老会帮我们四处打听他们夫妇的下落，但这十几年居然是音信全无。 后来你们就一直为长老会工作。 长老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他那个小脸盆一样的烟袋，并没有放烟草，但仍旧放在嘴里做着吸烟的动作。 对，我们一直在为长老会工作，做着研究，一边以人族的形态在梦之谷住下，抚养着玄平。后来的事情，梦之谷的守护者都是知道的，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之前的经历。后来看着玄平渐渐长大，我们怕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形态变化，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夫妻就研制了一种具有安神镇静作用的药丸，让玄平每天吃，帮助他控制人族形态。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我们都不想让这一天早早到来，能拖一天就是一天吧，甚至玄平一辈子都不知道才好，至少这样做他是安全的。我知道我错了，长老说的对，玄平大了，这些他有权利知道。 维斯达姆说着低下了头，又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大家突然觉得地板在晃，桌子在震动，难道是错觉吗？大家都定了定神，目光都停留在眼前的石桌上，只见这石桌确实是在晃，而且是越来越剧烈。大家吃惊地找着原因，却发现此时站在石桌前双眼圆瞪的瓦莱尔，他的手正摁在石桌之上，那巨大的石桌的震动来自于他的手。这一发现让大家吃惊不小。 瓦莱尔，你怎么了？ 对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大家问着，个个满脸惊异地看着高大的瓦莱尔。 大家不用着急，都坐。瓦莱尔，你也坐下吧，这么多年了。 此时长老说话了，他一边叼着空烟袋一边安抚着大家，好像并没有感到吃惊的样子。 由此看来，老魔王米利泰勒斯确实是遇到了危险，就在你们夫妇受到追杀的同时，魔域发生了变化，另一股势力崛起，发动了政变。 啊！ 维斯达姆夫妇同时惊叫了起来。 对，老魔王至今下落不明，